寄给孤独的黎明。

Z 客，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风吹过我头上的屋顶，明天的叶子会卷走惆怅的思绪。假如时光可以蔓延下去，来者不喜，我愿意枕着幻想长睡不起。来不及的过去，不但有我还有你。我们要承认周遭也长大了，承认把爱变得世俗了，承认匆匆的都已经匆匆了，回头看来时的路才发现自己哭了。我们要承认理想也现实了，承认命运都安排了，承认匆匆的都已经匆匆了，北方的冬天它又要来了。北方的风吹过我头上的屋顶，明天的叶子会卷走惆怅的思绪， 惆怅的思绪。 假如时光可以蔓延下去，来者不喜，我愿意枕着幻想长睡不起。 时光像是被拉长的倒影，是一地熟悉的回忆，匆匆走过来不及的过去，不但有我还有你。 我们要承认周遭也长大了，承认把爱变得世俗了，承认匆匆的都已经匆匆了，回头看来时的路才发现自己哭了。我们要承认 之类。 情毫无头绪，人生而无力，连梦里都住你。 的歌

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时间15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3点，凤凰，湘西的故事很美，比今晚更舒展，比娟秀更迷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深刻的一次儿童节礼物是在高二的时候。按理说高二的时候其实已经快要成年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就算是撒娇吧，跟爸爸说想要他送我最后一个儿童节礼物，然后大概提前了有半个月跟他说的这件事情，他一直拍胸脯给我打包票说一定会送一个让我很喜欢的东西，然后期待了半个月之后，在六一那天晚上，这个中年男人悄悄地从身后拿出了一只芭比娃娃送给我，然后跟我说，其实想了半个月也没有想到到底要送我什么东西，所以他就把我当成小孩子一样，送了一个小女生会喜欢的东西，然后还小心翼翼地问我喜不喜欢。其实当下有一点哭笑不得，但是看到我爸一个中年男人很小心翼翼地从背后拿出那么有少女心的小东西之后，我都能想象到他绞尽脑汁给我想礼物的样子，所以可能那个心意才是最可爱的礼物吧。 从不在乎他们说些什么，

唱起往日的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当我唱起往日的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 在

车， 急我就要回家了。

脚下的缝纫机在转呀转呀，嘎咚转呀转呀转，呜呜，穿过小小的家，转过世纪，转眼鬓角有白发，冰上啤酒桌旁几粒毛都要进黄昏才卸下，多少个昼夜折旧成皱纹，悄把丹佛藏进枕边花，光阴就在那不去衰老不觉阴亏的日常中轻躺，转呀转去远方，远方有我不像话辗转的牵挂，啦啦啦啦啦啦啦，依然转呀转呀转向远方，远方的我有好些话不太善表达，

在无边黑暗又怎样？我会像翅膀飞蛾，不像那火焰。当我坠落在浪迹与你又怎样？ 没有人发现。

我是演员张歆艺。